会羞红喝醉路地，无人看见每日怨嗟，月下路途不再回，喝醉地喝醉地，饮阮入愁难地，怎样好你有你的永远无人贪看见，酒香味袂分组去更加心事，春风微微吹入窗边，茫茫不知是啊，醉生梦死，青春浓人有你，

刘校张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。 坚强，世界在。